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01，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清瑞。 您好，我是江宁。今天是2021年9月12号，星期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市将分级、分类、分区统筹规划医疗资源配置，推进医疗机构向南部、西部疏解。 北京市今天启动重点河道生态补水，实现平原地区地上地下水资源、水生态的协同修复。 9月19号之前，福建省学校全体师生完成核酸检测。 重庆渝中警方就民警违法传唤事件致歉。 最新研究显示，老年人血压控制在130毫米汞柱以内更佳。 巴基斯坦将重启伊斯兰堡到喀布尔的商业航班。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郭建兴，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郭工您好。 哎，江年轻人你们好。 郭工好，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咱们先说一下，就是今天早晨啊，这个大部分地区是出现了雷阵雨和阵雨，这个雨量分布不均。有的地方出现了大雨，有些地方是很小的小雨，甚至有些地方只是阴天没有下雨。之后呢，天气以阴天为主，大部分地区呢是没有再出现降雨。不过这次影响北京的降雨天气过程啊，它并没有完全过去。目前河北的西北部呢已经形成了雷雨云团，正在向北京移动。预计这7-8点钟吧，本市还会出现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雨量也是分布不均，局地短时雨强会比较大。降雨结束的时间是要到后半夜了。请注意防雷避雨和出行安全。明天白天啊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气温回升，预计最高气温28度，这个比今天23.5度的最高气温就是要高4度多了。到明天中午前后天气稍微有点热，好在呢就是早晚还是比较舒适，适宜大家出行。这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一个天气。 是，那公之后这个下一周的这个天气趋势是怎样的呢？ 明天是周一，那么明天晚上以及后天之后几天啊，北京天气有两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前面的3-4天，阴天和雨天比较多。第二个特点就是周内气温的起伏比较大，周后期天气偏凉。关于这个阴天和雨天多的问题呢，预报是明天晚上，以及周三和周四，这个有降雨。其中呢，明天后半夜，也就是周二的早晨，降雨会明显一些。那么周二早高峰呢，就要特别注意出行安全。关于气温的起伏的问题呢，这个周内最高气温是28到23度，最低气温是21到15度，都有一个明显的起伏。其中最高气温起伏幅度呢是5度，这个最低气温的起伏幅度是6度，天气有时候会显得比较凉。届时呢请注意这个适当的添点衣服。是这样的，江宁。 好的，非常感谢郭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郭工。 好，再见。 好，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部分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日前到海淀区就北京市接速急办工作条例草案听取社会各界代表的意见。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市人大代表、海淀区西北旺镇党委书记赵小云反映，接速急办工作中经常发生一些恶意投诉的行为。 同一个人针对不同的诉求长期进行投诉，同一个反映人长期针对同一个诉求反复的进行投诉。承办单位呢已经答复了，他一直不满意。再一个就是群体性的投诉，他通过微信群或者其他的方式串联多人进行集中投诉，投诉的事实与实际情况呢严重不符，建议制定有效的制约的措施。

石景山区今天介绍，北京冬奥公园已经完成总体形象进度大约83%，各项建设进入尾声，将在今年11开园测试。 北京冬奥公园地处石景山区西部永定河沿岸，北与门头沟去接壤，西至西六环，东接西五环，距离北京市中心大约15公里，总面积大约1142公顷，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近1.7倍，其中水面面积达到326公顷。 截至目前，冬奥公园重点节点工程跑马大本营已经完成总工程量的97%。建成后将打造一条42公里滨河马拉松路线，这也是北京城区唯一一个拥有全马路线的公园。此外，作为串联冬奥公园的莲石湖公园景观提升工程也在全面推进。莲石湖主景区南侧将设置车辆出入口，扩充停车位数量，开放后可以有效缓解节假日泾原路的交通拥堵问题。 圆明园一游客踩踏遗址一事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记者从北京海淀警方了解到，警方已经会同公园管理处迅速开展调查。经过调查，9月8号，违法行为人李某，男，39岁，在圆明园遗址公园违规进入远迎关遗址踩踏拍照，目前李某已经被海淀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再来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近日完成了对于黄史城的修缮和展览布设。目前黄史城面向机关事业单位、档案系统、高校等团体开放预约参观。 黄史城分为南北两院，是我国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皇家档案库建筑群，由正殿、东配殿、西配殿、御碑亭、城门等组成，建筑面积3400平方米。这里在明清两代曾珍藏实录、圣训等皇家典籍。2020年11月，黄史城的管理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启动黄史城修缮一期工程。 如今黄史城设3个展览，位于正殿的基本陈列石室金柜黄史城展示了现有的32座金柜，另有120座迁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新馆展厅保存。展厅内详细介绍了黄史城古建筑的历史变迁、珍贵史籍典册的储藏流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对于黄史城的管理和修缮等内容。 位于东配殿的锦瑟万里红冠东西17世纪至20世纪初丝绸之路历史档案文献展，共展出展品32件组，包括再现了17世纪前后丝绸之路中国境内段的两河地理图、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的赤道南北两种星图、法国国王路易14赠送康熙帝的法文亚洲地图等珍贵档案。 目前黄史城接待参观时间是工作日的9点到16点，参观团体需要提前一周通过电话预约，每个团体不超过40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我们再来关注来自新闻热线的消息。为了进一步增强社会公共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北京市从去年起明确一人名下最多保留一个小客车指标，名下多车的个人只能申请一个更新指标。市民汤先生近日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他认为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孟宇的报道。 汤先生反映，自己在将名下小汽车指标过户给亲属时，缴纳了近500元的费用。汤先生感到不合理， 不应该收任何费用，就是政府你提出来了，是吧？市民应该去积极的去配合政府，你应该就是免费的去做这份工作。 汤先生说，自己在向亲属转移登记指标时，被要求重新更换小汽车号牌，这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诸多麻烦。 号牌变更完之后带来一系列的问题，第一，车的保险你要变更，第二个问题 ETC 换了号牌以后你还得重新注销，重新申办新的，这方面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记者查询了解到，本市车管所和二手车交易市场都可以办理转移登记指标相关业务。记者首先随机拨打了北京北辰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中心服务大厅电话，工作人员证实， 整个下来500块钱左右吧，必须得是新选车牌。 记者接着将问题反映给北京市交通委运政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 这个问题得问一下，就是说您所在区的小汽车指标办。 记者随即联系到东城区小汽车指标办，工作人员表示， 那得改，那是做二手车交易，那车管所不让保留啊，要求你是做二手车过户的呀。 记者又联系到本市交管服务电话12323，工作人员介绍， 到咱们车管所这一块来说的话，收费不会很多，因为也就是一个这个通行证，还

金秋送爽，为金融商银行金融知识普及月，金融知识进万家，争做理性投资者，争做金融好网民宣传活动，邀您一同普及金融知识，提升金融素养，共建清朗网络，共享美好生活。 开运牛年，招商银行 Hello Kitty 金卡、金葵花卡重磅上线，开户送您超萌惊喜，精致如你，遇见清新。可登录招商银行 APP 搜索 Hello Kitty 权益小馆查看详情，或详询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北京时间18: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江宁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疫情防控。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9月11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6例，本土病例20例，都在福建，其中莆田市19例，泉州市1例，含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在福建。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在今天下午，福建省莆田市政府召开疫情防控情况新闻发布会，介绍最新情况。据通报，截至今天16点，累计报告新冠病毒核酸阳性64例，其中确诊病例32例，无症状感染者32例。 其中9月11号0点到24点，莆田市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9例，报告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7例。莆田今天通报了这36例病例的详情，其中15人是小学生。 另外，据通报，福建莆田枫亭镇全镇升为高风险区域，另外新增3个中风险区域，仙游县焦尾镇后沈村、仙游县赖甸镇向岭村以及仙游县原庄镇大埔村。 截至今天下午4点，莆田市共完成64例阳性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累计排查出密切接触者841人，次密切接触者1690人，集中医学观察1293人。 另外，今天福建省教育厅、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秋季学期学校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进一步从严从紧抓好学校疫情防控工作，充分举一反三，补漏洞强弱项，切实做好2021年秋季学期学校公共卫生工作，全力保障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通知要求，鉴于近日莆田市仙游县发现多例确诊和核酸检测阳性人员，截至9月11号20点，仙游县已经有2地划定为高风险地区，5地为中风险地区。目前还在莆田市内的师生员工暂缓返校。 各级各类学校原则上在9月19号之前组织全体师生员工完成新一轮核酸检测工作，其中上述纳入登记造册的重点人群和来自泉州、莆田的师生员工，在间隔4天后再做一次核酸检测。 另外，今天上午，福建省厦门市卫健委组织厦门13家医院的200名核酸采样人员驰援莆田。 在近期多地的疫情通报中，出现了个别患者经过几轮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后，检测结果由阴转阳的现象。今天，福建莆田疑似疫情源头曾3次核酸阴性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有网友提问，新冠病毒是否变得更狡猾了，才能躲避过多次核酸检测呢？ 记者梳理近日多地公布的确诊病例详情发现，除了福建莆田之外，广东广州、宁夏银川、陕西汉中洋县等地通报多起新冠患者病例中，都存在经过多次核酸检测才呈阳性的病例。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众不用特别担心德尔塔毒株感染者会大量出现超长潜伏期的情况，因为德尔塔毒株目前表现出的普遍特征，其一是传染力强，其二是病毒载量高。所谓病毒载量高，其实也意味着它很容易被筛查出来。 那么载毒量高，为什么起初仍然检测不出来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控科医生战玉晓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指出，多次核酸检测才检出阳性，可能跟当时体内病毒量的多少、采样方式是否正确以及个体因素差异等相关。 另外，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副主任医师李栋曾在接受健康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新冠患者从被感染到痊愈，其抗体检测结果会有如下过程：一开始是 IgM 抗体阳性， 后来是 IgG 抗体和 IgM 抗体都阳性，再后来变成 IgM 抗体阴性、 IgG 抗体阳性、血清抗体阳性、核酸阴性的情况一定会存在，并不是一个特殊情况。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曾经指出，核酸检测由阴转阳有多方面的原因，随着全世界范围内感染的人数越来越多，疾病呈现多样性，可能存在少见的长潜伏期病例，也可能是密切接触者在解除隔离时核酸检测试剂敏感性存在问题，还有可能是密切接触者在隔离期间被感染，各种情况都可能存在。 那么未来该如何应对呢？冯子健表示，可以提醒各地采取措施，例如在入境人员解除隔离的时候选用更高敏感性的检测试剂，或是改进采样方式，增加在其他部位测量，如采集粪便标本和肛拭子标本，以提高检测的敏感性。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上午，中国诺奖未来科学大奖的获奖者揭晓，历经9个月的评选，袁国勇等科学家获奖。 未来科学大奖于2016年正式成立，这一奖项由中国诺奖美誉，是我国内地第一个由科学家、企业家发起设立的民间科学奖，表彰大中华地区做出的在世界上有长期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它设生命科学、物质科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三个奖项，单项奖金是100万美元。 在发布会现场，蜜蜂的获奖名单被第一次拆开。生命科学奖获奖人是香港大学教授袁国勇、裴卫士，他们发现了冠状病毒 SARS-CoV-1 是导致2003年全球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的病原，以及由动物到人的传播链，预测了类似 SARS 的流行病有可能再次出现，并且强调了公共卫生防备的重要性。正因为他们做出的贡献，科学家团队才能在这次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中快速确定了原因。 在此前5年，未来科学大奖共评选出20位获奖者，获得了科学和社会领域的广泛认可，包括施一公、袁隆平、邵峰、薛其坤、王一方、彭石歌等。 我们再来看工信部相关负责人昨天在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表示，中国已经成为支撑世界机器人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2020年第一次突破1000亿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连续8年稳居全球第一。 据统计，全球机器人产业规模从2016年的204亿美元增长到2019年的306亿美元。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服务机器人逆势增长，预计2020年同比增长20.7%。机器人产业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说，中国已成为支撑世界机器人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下一步，工信部将积极开放合作，汇聚各方力量，着力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夯实产业发展基础。 再来看财经方面，8月重磅金融数据出炉，社会融资规模明显回升，新增股票融资创年内新高。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实施细则发布，市场监管总局对于3家汽车芯片经销企业哄抬价格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等内容，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0号，央行公布8月份信贷和社会融资数据，新增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1.22万亿，同比少增631亿；社会融资规模增量2.96万亿，同比少增6295亿。企业和居民信贷需求双双偏弱，不过新增股票融资创年内新高。10号，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实施细则发布，将于10月10号生效。为体现试点政策的普惠性，单个投资者额度目前暂定为100万元。10号，北京证券交易所第二批业务规则向市场征求意见，形成了契合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制度安排。日前，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3家汽车芯片经销企业哄抬汽车芯片价格行为共处罚250万元。今后，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价格监测，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未来5年，国家电网将投资超过2万亿元，推进电网转型升级。目前，多条特高压线路有望加速落地，预计未来特高压通道配套的电源项目将成为我国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支撑。到5号，今年新基金发行已经达到了1526只，募集资金达到了2.14万亿。近一周来，有40只基金发行，主动权益类基金、被动型指数基金受到青睐。数据显示，近一周上证指数上涨3.39%，突破3700点，收盘创2016年以来的新高。深圳成指上涨4.18%，创业板指数上涨4.19%，两市连续38个交易日成交额在万亿以上。 好了，以上就是一周财经热点关注。 好，再来看天气方面，灿都康森双台风逼近，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橙色预警。受台风灿都影响，今天到14号，浙江、上海、江苏南部等地将遭强降雨侵袭，局地有特大暴雨。这次台风过程，风雨影响时间长，累积雨量大，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气温方面，华南北部等地炎热天气持续，多地有高温出没，需要注意防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听中央电视台的相关报道。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4号台风灿都今天13点位于我国台湾省宜兰县东偏北方向的洋面上，强度为超强台风。灿都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从台湾以东洋面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预计明天白天登陆或擦过浙江省东北部沿海地区。另外，今年第13号台风康森已减弱为热带低压，于当地时间13点30分左右登陆越南中部沿海地区。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我国沿海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随后10点升级为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浙江北部和中东部、上海、江苏东南部、安徽东南部、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上海南部、浙江东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需做好防范。 再来看郑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官方微博消息，今天的6点，郑州地铁1号线、2号线、17刘庄站至南四环站城郊线准点载客始发，标志着郑州地铁首批恢复运营3条线路顺利实现载客运营。 我们再来关注重庆渝中警方就民警违法传唤事件致歉。今天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通报，针对渝中区法院判决望龙门派出所民警口头传唤王某违法，派出所提起上诉一事，相关民警已经被停止执行职务，接受调查处理，责令派出所撤回上诉，并对当事人王某及其父母深表歉意。 据报道，在去年6月，重庆的王女士通过110投诉望龙门派出所民警，约半小时后就被这名民警以传唤为由从家中铐走。在这一过程当中，相关民警以妨碍公务为由对王女士的父母使用了催泪喷射器、警棍等警械。 之后，王女士一家人起诉望龙门派出所。今年7月，法院一审判决望龙门派出所民警对王女士父母使用催泪喷射器、警棍等警械的行为不符合使用警械的条件，是行为违法，对王女士没有使用传唤证而进行口头传唤的行为违反法定程序，确认为违法。对此，望龙门派出所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今天渝中区公安分局通报，主警民警对王某进行口头传唤的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对王某父母使用警械的行为不符合相关规定，决定对傅某、陈某等主警民警停止执行职务，接受纪检督察部门调查处理，责令派出所撤回上诉。分局对王某及其父母深表歉意，衷心感谢社会各界监督。 经过数月发掘，三星堆最后两个盲盒的盖子终于打开了。7号、8号祭祀坑露出了厚实的器物层，发现了几百根象牙、玉器和金器，前所未见的青铜器，复杂程度前所未见，包含的历史信息和价值也超出想象。 目前，三星堆考古发掘进程过半，一些祭祀坑的野外发掘将转入实验室。人们对于三星堆的探索一直在持续，通过对于文物的挖掘、检测、分析，在不久的将来，更多答案都将会一一揭晓。那么，三星堆还有多少惊喜等着我们呢？来听一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报道。 在此次对外公布阶段性进展后，三星堆遗址又将进入新的封闭发掘阶段。目前，6个新的祭祀坑内，4号坑遗物已全部提取完毕，3号坑发掘也进入收尾阶段。仅3.5平米的5号坑藏金丰富，除了此前一件只有半张脸的黄金面具一战成名，近日还出土了一些体量非常小但非常规整的金珠，含金量高达99%。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红林向记者透露了下一步发掘计划。 已经开展完野外工作的4号坑就接着进行整理和出土器物的清理和修复，为后续编写考古报告打下坚实的基础。5号坑和6号坑因为文物都整体提取为实验室，所以要由专门的团队来开展实验室考古发掘。 而三号坑呢，很快就要结束野外发掘工作，那后续的工作当然跟四号坑也是一样的。七号坑和八号坑继续提取象牙以及象牙下边的埋藏文物。 在陆续提取出的文物中，六号坑的木箱是最难提取的一件。经过前前后后几个月，木箱的提取准备工作才完成。考古人员又花了一周左右的时间，才使得这个神秘的木箱子3000多年来第一次离开了祭祀坑的泥土。目前，木箱已经送到四川省考古院基地，将在合适的地方开启实验室考古。箱子里究竟装着什么，是下一步最值得期待的地方。据了解，通过前期科技分析，箱子内发现有丝织品的痕迹，同时内有一件精美玉刀。和其他祭祀坑进度不同，七号坑、八号坑刚刚初露真容，后续发掘值得期待。在大量的象牙之下，七号坑并未见到大量青铜器，而是埋藏了数量众多的玉器，尤其是大大小小的玉章。此外，坑内发现青铜网格，下面是玉板，用途成谜，等待破解。负责七号坑发掘的四川大学教授李海超说，那些叫不上名字的器物究竟为何物，有什么样的用途，是考古队下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 上面是一种青铜的网格，下面是一个面积很大的这样一个玉板啊，或者是其他的一种比较厚的这样一个玉台子，这两个东西呢很有可能是复合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们目前非常重要的一个新发现。因为这样的器类的话，无论是在三星堆还是在其他地区，我们目前都没有发现过类似的东西。 面积最大的八号坑，光象牙就有202根。根据前期进行的探地雷达和高灵敏金属探测结果，八号坑的中部有强烈反应，存在大量高密度金属堆积，推测应该是青铜器为主的祭祀用品。 目前，仅在象牙较薄的角落就已发现大型神坛、大型神兽和尚难取名的超级复杂器物。负责八号坑发掘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赵浩推测，坑的中部可能会有更大的器物。 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有202根象牙，是各坑中象牙最多的。我们现在已经提了55根了，还有150多根。当然，这还是初步的，因为它越提越多。现在是，就是那个象牙下面太密了。我们估计接下来一个半月左右，我们全都是提象牙。因为现在露出来的器物全部在角落，因为角落象牙比较薄一点，所以先提完了。但是中部象牙太厚了，那个我们提了好几层都现在没提完。那中部肯定有更多的器物，这是肯定的，他把大器物都扔边上了，中部应该有更大的。 密密麻麻、层层叠叠的象牙是考古人员发掘三星堆祭祀坑的重要环节。只有突破了象牙层，才能进入器物层。而同为古蜀文明的金沙遗址，曾在2001年的考古发掘中也出土了大量密集分布的象牙。为何古蜀人对象牙情有独钟呢？有观点认为，象牙是古蜀祭祀中的重要祭品。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威说，象牙的有序叠放应当与实施者是三星堆人而非外来人有关。 象牙实际上是个谜，就是说为什么用这么多的象牙，我们只能说当时的人们对象牙有一种格外的偏好。这种偏好呢，也许它有一些把象牙赋予某种含义，或者是原始宗教的，或者是什么，但是这个目前还拿不出结论性的意见。说现在能看到的呢，就是这些器物相对的放置还有一些规律，比如说层层放置，最后是放在象牙。这种呢就不太像比如说把它捣毁了之后然后一股脑的扔进去的感觉。所以呢我认为吧，它的这个埋放的实施者还应该是三星堆的人。 王威认为，三星堆发掘的层层推进，其意义不在于解决了什么，而在于提出了新的问题，丰富了新的内涵。未来更多的考古研究成果将给人们一个答案。 三星堆应该说提出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多得多，大量新发现又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每一个新的器类都让我们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们不是解决了什么，你又提出新的问题，然后丰富了这一内涵，我们原来不知道它还居然还有这样形制的。当然随着问题大家就它是干嘛的，为什么会这样，那这要回答这个问题那远远不是现在。但是毕竟我们这些新发现，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就是丰富了对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化的这个时期的内涵，这个意义最为重大。 最新研究显示，老年人血压控制在130毫米汞柱以内更佳。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高血压中心教授蔡军带领的团队研究发现，中国老年高血压患者将收缩压控制在130毫米汞柱之内，能切实提供临床获益，而且相对安全。这一结果低于目前普遍接受的目标值。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展，老年高血压患者降压靶目标成为备受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既往的大型临床研究结果各异，国内外指南的推荐值也不尽相同。阜外医院牵头全国42家临床中心共同开展中国老年高血压患者降压靶目标的干预政策研究，为确定我国老年高血压患者最佳靶目标值及心血管健康相关问题提供更多的数据支持。 研究筛选的8000多名老年高血压患者被随机分组到强化降压组，收缩压靶目标为110毫米汞柱到130毫米汞柱，和标准降压组，也就是收缩压靶目标是130毫米汞柱到150毫米汞柱。项目组为入选的患者提供免费的降压药物、电子血压计以及多项检查项目。 研究发现，与标准降压组相比，强化降压可以使主要心血管复合结局风险降低26%，急性冠脉综合征风险降低33%，中风风险降低33%，急性失代偿性心力衰竭风险降低73%。与标准降压组相比，强化降压不增加患者严重不良事件风险或是肾脏损伤风险。因此，蔡军等研究者推荐老年高血压患者降压靶目标调整为130毫米汞柱以下，低于目前普遍接受的目标值。 这一结果被发表在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蔡军教授和张伟丽教授是这篇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国际方面的消息。在美国，阿富汗难民的安置问题近期是当地媒体热议的话题之一。卫生条件差，伙食供应不足，甚至在一些安置点还出现了麻疹病例。当地专家表示，这只是一个开始。对于这些难民来说，生活环境、健康问题上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来自社会上的敌视等问题，可能让他们未来的生活远不及之前的想象，充满变数。 当地时间11号，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表示，这家公司将在下周恢复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飞往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航班，这将成为自塔利班上月控制阿富汗以来第一家与阿富汗通航的外国商业航班。那么现在喀布尔国际机场的运行情况怎么样了？我们来听一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相关报道。 当前，阿富汗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和民众生活正逐渐恢复正常，商店、市场、加油站、货币兑换市场和大部分银行都已经陆续开门营业，商业活动正在重启，学校也已经复课，在很多大学，男女学生都已经返回校园。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日前说，阿富汗目前局势稳定，阿富汗塔利班设立了专门的维护安保的部队，以保障社会治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但阿富汗的经济和民生危机并未改善，人道状况依旧严峻，常年战乱导致阿富汗经济发展停滞，政府的财政支出有75%依靠国际援助。根据联合国的数据，目前阿富汗有超过1800万人依赖人道主义援助维持生存，相当于该国近一半人口，1/3的阿富汗人面临食物短缺问题。联合国秘书长、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德伯拉·莱昂斯日前说，美国政府此前冻结阿富汗中央银行在美国金融机构存放的资产，将不可避免地造成阿富汗经济衰退，这可能会让更多人陷入贫困和饥饿，并产生大规模难民潮。他敦促美国政府解冻阿富汗政府的海外资产。他说，国际社会必须尽快找到解决方法，先让资金流入阿富汗，以避免经济和社会秩序全面崩溃的风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里斯10号说，当前与阿富汗塔利班保持接触是必要的，各国都能够以有效方式与塔利班接触，向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是当务之急，以避免发生人道主义灾难和经济崩溃。他说，阿富汗如果发生经济崩溃，将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国际社会需要找到避免出现灾难性局面的办法。阿富汗经济形势不稳定，很容易被恐怖分子利用。 20年前的911事件拉开了美国所谓全球反恐的大幕。美国政府打着反恐的旗号，屡屡策动战争或发起军事打击，强行输出所谓民主，不仅没有铲除恐怖主义，反而给世界带来太多的动荡和苦难，制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悲剧。记者对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民众进行了采访，来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过去20年，美国没有为我们做过任何好事。作为一名出租车司机，我没有看到他们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 在美国染指的任何国家，他们都会留下破坏，并摧毁那里的资源。美国在阿富汗的20年里，他们可能仅花费数百万美元援助阿富汗，但从阿富汗攫取的资源价值数十亿美元。 过去20年来，美国人来到我们国家，我认为他们的初衷不是为了带来和平与稳定，他们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利益，为了在很短的时间内捞取好处。美国有一些针对亚洲或中亚的项目或计划，所以他们来到阿富汗，但这些项目或计划只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并不是为阿富汗人民谋福利。 其他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911毒粉尘后遗症仍然困扰10多万人。2001年9月11号，位于美国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塔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民航客机撞塌，近3000人丧生。20年过去，当年参与救援的医护人员、消防员、建筑工人和志愿者以及附近居民中多达10多万人，至今仍然因为吸入有毒粉尘等原因承受病痛。 双子塔倒塌后，燃烧中的废墟充斥着危害人体健康的有毒物质，包括铅、水银、石棉以及其他化学物质的有毒尘烟等。大量应急人员和志愿者第一时间在废墟上参与施救，寻找遇难者遗体。后期又有大量建筑工人清理废墟，曾有1万名工人提起集体诉讼，状告纽约政府没有给他们提供安全装备，导致他们患病。 美国政府后来设立世界贸易中心健康计划，为当时那些吸入双子塔粉尘的人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截至目前，这个项目覆盖了超过11万人，去年一年就增加了6800人，他们的平均年龄60岁，超过4000人患有阻塞性肺病。 美联社报道说，许多应急人员出现慢性咳嗽等症状，一些人症状逐渐消失，另一些人的病情至今没有改善。消防部门数据显示，9%的消防员至今仍然持续咳嗽，22%气短，40%患有慢性鼻炎或是胃酸倒流。 数据显示，目前共有2.4万名曾经暴露在双子塔废墟烟尘中的人患上癌症。石棉是一种致癌物质。高诺斯维尔医疗保健公司世贸中心诊所主任表示，如果曾经接触或暴露在高水平石棉环境下，即便已经过去40年，也可能因此患上癌症。 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近几周撤出了部署在沙特阿拉伯的爱国者等导弹防御系统。 根据报道，这些武器装备原先部署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东南大约115公里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沙特方面担心，撤出这些装备是美国减少对中东盟友军事支持的征兆。 美国星球实验室公司先前的卫星图像资料显示，在该基地跑道西南端之外，美军曾部署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还有一套萨德反导系统。美联社看到的8月底一张卫星图像显示，上述场地的导弹系统已经被部分拆除，不过仍有车辆和人员活动迹象。而星球实验室公司9月10号拍摄的一张高清卫星图显示，该场地的导弹系统已经消失，看不到人员活动迹象。 美国8月底从阿富汗仓促撤军后，仍然有大批美军驻扎在沙特等海湾国家。不过，海湾地区国家担心美国军事力量正在从这些地区收缩，而伊朗与美国就恢复履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维也纳谈判陷入停滞，海湾地区发生冲突的风险增加。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继续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拉克官员11号说，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库区首府埃尔比勒的国际机场当天遭到无人机袭击，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目击者告诉路透社记者，听到至少6声爆炸。